看古秀。 人家问什么节？ 古秀节。 哎，古秀节。 哎，古秀节。 他说没有啊。 怎么没有啊？ 啊， 还有那个民间传的那个顺口溜。 什么顺口溜？ 那个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闺女大了不可留的，留来留去结冤仇，一萝卜斤，俩萝卜一斤，仨萝卜一斤。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马先生，有这个古秀节 啊？啊， 我们团还有这快板呢。你看，六月六看古秀，一个萝卜半斤，俩萝卜。 乱七八糟，你这什么 这？这回又改了愣惯了， 没这节， 他没这节， 哎， 没这节， 没节，问他怎么办？ 还问怎么办干嘛？都喝完了， 喝完了，行。 您说吧，你说。 七月了啊， 你七月， 七月初七， 什么节？ 七巧节。 等会儿， 嗯， 七月初七七巧节有这节吗？ 有 有有，肯定得有。有就甭问了，接时间来吧啊。苏先生， 嗯， 可是到八月了啊。 放心 啊， 这回我心里胸有成。 您动动脑子吧。 没错， 您说 这回准让他喝酒。 真的啊， 八月，八月。初八， 八月初八， 什么节？ 他问什么节？ 我的生日。 哎，他的生日。 上， 走，天，您快躲开吧。 怎么了， 苏先生 啊？ 您是哪头的啊？我才刚明白过来啊，您是哪头的？您的生日像话吗？啊，您是帮谁的忙啊？啊，这各位观众，您听着，这像话吗？这苏先生，打一上来，您听了吗？二月二，龙抬头。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六月六看古秀，好人到八月又他生日，您这像话吗？您这是，您什么意思？您这是， 这不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您这是，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啊， 咱俩人呢、 啊， 他是一个人 啊，知道，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 嗯，我看我一个人闹不过你们俩才。什么？您到底帮谁的忙吧？ 不是我告诉你啊， 啊， 咱呢，我想了， 想什么？ 咱站月份站错了。 站错了， 嗯，这个节日全在三月，双月没节，你这不是 哦？您说节日都在三月，双月没节， 哎， 您早干嘛去了？这不倒着霉呢吗？行了行了，你也甭帮我找了啊，这回我不用您了，这回我跟他单练。哎，我自己找，不八月吗？ 对呀、 啊，我找着节了，准让你喝， 是吗？ 各位观众，您注意听啊，这回我说八月十五中秋节有这节吗？各位，哎，行、哎、了，喝酒，喝 喝，我喝， 喝， 你问清楚了 啊， 我喝几杯？ 你喝三杯， 不行， 为什么？ 我喝两杯， 为什么呢？ 你这蹲洒了一杯。 哦，两杯你也得喝， 那我喝一杯， 怎么呢？ 你这又碰洒了一杯， 那一杯你也得喝， 一杯我怎么喝？ 我怎么喝的，你就怎么喝。 那么你是怎么喝的？ 我就是这么喝的。 这回我一杯都不喝了， 怎么？ 你替我喝了。 这，您来这杯吧。 空中笑林，国庆七天乐。会和相声名家名段， 说相声最好啊，就把这个嘴得练好了，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哦， 集锦曲艺经典。 二八头那位俏佳人，高高山上倒有一位老僧， 有个公子进京赶考，他骑着一头驴呀。 国庆七天乐，相声古曲大荟萃，空中笑林，咱们一块儿乐。以上您听到的是苏文茂、马志明、王佩元合说的传统相声酒令。听完了这个作品，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和您告一个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主持人尚远，请您继续听曲艺名段。 走远了，在命运

经常说啊，这个顽童戏老叟啊，一老一少两个人的搭档很是默契啊，风格呢也和过去的相声演员不一样了。这段猜谜语沿袭了传统版本的大多数元素，但是面貌很新，今天听起来依然是情趣盎然。请您欣赏姜昆、李文华的表演。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要求脑筋得特别的好。 我这人的脑筋就好。 相声演员要求反应得特别灵敏。 哎，我这个反应就灵敏。 要求这个接受能力得强。 我这个接受能力就强。 我问您了吗？ 这是实际情况。 是实际情况，别自己讲。 哦，不能自己说。 你说的这都是优点嘛。 啊，对呀、啊。 脑筋好，接受能力强，反应快。 对对。 对不对、啊、你的优点应该让别人去讲。 哦，不能自己说。 当然。大家伙自己讲自己，你给人家什么感觉、啊、 显得不谦虚了。 就是嘛、 嗯、 这是个起码的道理。 哦 应该懂得。 对对对 啊、嗯、你的好的优点让别人去说， 不要自己说。 我脑筋比你好多了，从来不自己讲。 就是啊，你呀比我还严重。 什么叫还严重？我看你这样，我你要说你脑筋好，我当众我考考你。 怎么考啊？ 我出几道简单的算术题，你不见得都算得上来。 简单的。 简单的。 复杂的都算得上来。 不见得。 你出吧。 我出。 嗯， 你来猜猜看。 哎，好。 我问问你， 嗯， 一加一等于几？ 就这题呀、啊、 你不见得算得上来。 这连小学生都算得上来。 你说等于几？ 一加一 啊 等于二。 错了。 嗯，可不是等于二了吗？ 错了吗？ 这怎么会错？ 一加一等于零。 一加一， 那当然了。 怎么会等于零呢？ 给您打个比方啊。 你比方比方。 吃饭的时候， 嗯， 碗里头有一个丸子。 啊，有一个了。 我夹起一个。 夹。 还有吗？ 你给夹嘴里头了。 我再破你一个。一减一等于几？ 这等于零。 就错了。 怎么错了？ 一减一该等于二了。 到他这儿都别扭。 怎么别扭？ 一减一怎么会等于？ 嘴里有一丸子，又捡里边一个。 哦，都捡他嘴里去了。我告诉你 啊， 要说加就得真加，减就得真减才行呢。 我再试验你一下。 你说吧。 你说一毛一加一毛九等于多少钱？ 这是真加。 真加， 整三毛。 错了。 这 好好算算， 一毛一加一毛九。 一毛一加一毛九， 那你说等于多少钱？ 得两毛一呀、啊。 怎么会得出这么个数来？ 我还给你打比方吗？ 你比方比方。 你去吃饭，到饭馆里吃饭。 吃饭。 你买一个菜一毛一分钱。 啊，一毛一了。 给人多少钱？ 给人一毛一啊。 你能光吃菜不喝酒吗？ 啊，可以喝点酒啊。 又买了一毛九 啊一。哎，你这个 啊， 不叫智力测验。 怎么不叫？这反应太慢了，这脑子。 不是我反应慢 啊， 是你已经绕的人。真要是测验智力 啊， 我们相声里边讲究猜谜语。 哎，这是个很好的游戏。 哎， 咱们互相猜猜看谁脑袋灵。 好嘞， 啊、哎、啊， 猜着，咱们还不白猜。 还干嘛？ 挂点奖励。 哦，还带一点赠品。 哎，我说你要猜着， 怎么样？ 请你看一场电影。 行，你说， 嗯， 我要猜着，请我看电影。 哎， 好不好？ 哎， 就这么定下来。我呢，到时候也请您看电影，你也赢了。 那行了， 行吧，你开始说吧。你说嘛，好的。 当然好的呀， 是不是？ 嗯、 啊，好。 四个就不说了。 行行行、嗯，最复杂的你捡出来说。 对 啊，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 猜谜语没什么了不起的。 佳人来指胡窗 帘，大家注意听， 丈夫 对不对？ 外 孙夫临见输赢，看看谁 信 脑筋反应快慢。 大概我要白说。 怎么白说呢？ 那你猜吧。 完了， 完了， 完了，请我看电影吗？ 你得猜着 吧。你看你这个谜语还用猜吗？你这个谜语的谜底你自己心里清楚不清楚？ 我清楚。 哦，我要猜着了，我明白不明白？ 你明白、啊。 你清楚，我明白，得了吧。哎， 我告诉你 啊， 这啊不是心里分的事儿， 不能这么干。 得说说，让大家也听听，你猜的对不对？ 我猜一下试试啊， 哎、猜一下试试、 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没听见吗？ 不是不是，我没听清楚。 那你净听什么来着？ 不是说请看电影吗？ 谁请？你得猜着才行。 你说说我听听、 啊。这回注意啊， 嗯、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佳人买纸糊窗棂、 哦、 丈夫出外三年整， 一封书信半字空。 这打什么呀？ 这四句话四味中草药。 哦，四句话打四味中草药。 对， 我来猜猜啊。 来猜猜。 四句话是吧？ 啊，对对，一句话是一味中草药。 眼看什么？ 眼看来到五月中。 眼看来到五月中。 对， 这是牛黄清心丸。 你动动脑子再猜，张嘴就来，这跟牛黄清心挨得上吗？这个 烟不是你这四句话是四味中草药 啊？四味， 你这不像话，我不猜了。 怎么了？ 人家都是出一个人就一个，你怎么四个四个一块出啊？ 这谜语什么格式的都有， 非都得是四个。 哎，四个， 你这四句话肯定是四味中草药吗？ 那错不了啊。你瞧， 这我猜不上来。 猜不上来，你就算输了。 不，你说的得合理。 当然合理。 别让我给问住了。 绝对让你问不住。 你说你这个眼看来的五月中，这是什么？ 这位中草药的名字叫半夏。 半夏有这位中草药。 对，那不 怎么叫半夏呢？ 哎，你看，给你解释解释。 哎，好好好。 一年是四季，春夏秋冬。 对， 正二三为春季，四五六为夏季。 不错， 我这是来到五月中，夏天的一半，所以叫半夏。 哦，眼看来到五月中，夏天的一半叫半夏。 对了， 去年闰五月怎么算呢？ 哎，是 那叫什么叫多半夏？ 这什么叫多半夏？这里不算闰月。 你怎么不算闰月？闰月也是自然现象吗？ 你怎么挑这年头来着？没有， 你这里还带不算呢？你 什么叫 不许这样？ 没有这么较真儿的。 那行行，就算过去了， 反正合理。 眼看来到五月中， 哎， 家人买纸糊窗棂，这是什么？ 哎，这位中草药的名字叫防风。 防风有这位中草药。 哎， 怎么叫防风呢？ 家人买纸把窗户糊上，防止这风吹进来。防风 哦，说有一个家人买纸糊窗。 对， 你这不对呀、 啊、这怎么不对呀、啊、 眼看来到五月中，都到夏天该挨纱窗，他怎么糊窗户呀、啊、这像话吗？他不热得慌吗？这个 啊，他不是，他怎么 啊？ 但是热是热呀、啊、 就是 啊，他不哦、啊、不是防风吗？ 凭什么防风？你说出理由来呀、 啊、是啊，人家叫防风啊，怕风刮进家人买纸啊，我这家人坐月子呢，生孩子呢，怕得产后风。 哦，生小孩 了、啊、生小孩了。 好好好，这个马马虎虎就算您过去了。 哪有这么刨根问底？ 我再问第三句话、 嗯、 丈夫外出三年整。 哎，这位中草药的名字叫当归。 当归大家都知道。 就是 讲讲理由。 哎，就是丈夫出外去工作三年了 啊， 应该回来了，当归。 哦，出三年就当归 啊，应该回来了。 那工作太忙，加一年呢？ 不加班， 不加班， 工作很正常。 提前完成任务行不行？ 提前完成任务也到三年头上才回来， 就三年回来一回， 就三年回来一回， 就，哎，就三年一回，他回来一回。 啊， 这不对了啊！ 这怎么不对 啊？丈夫外出三年整的家人在咱们家里怎么坐上月子了呢？ 啊！没有你这么较真的，这一个灯谜，你要什么故事情节呀、啊？这意思对了就得了吧？ 行行行，就算过去了。最后有一封家书半字空，是怎么回事？ 这位中草药的名字叫白芷。 白芷有这位中草药， 哎、 怎么叫白芷呢？ 来了这么一封书信 啊， 打开一看，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 哦，一封书信连半个字都没有， 白纸。 邮递员怎么给送来的？ 不是邮递员送来的。 怎么来的？ 是托朋友带回来的。 托朋友带回来，他弄张白纸干什么呀？ 让家人糊窗户，你管得着吗你？这么样的， 你这什么呀？你这 太矫情了。 好好好，您别着急啊，老同志，消消气儿吧。 不是着急， 我算您过去了，好吧？就算我输了。 什么叫算输？ 我出一个，你来猜一猜，好不好？啊，我出一个，咱们 你先给我买电影票去。 干嘛？ 咱不是说好了吗？你 我出个主意 啊， 我出您还得猜、啊，最后咱们总结一下。 啊，那也行， 见个输赢怎么样？ 你该我一张了。 好好好、啊，先该你一张。 哎，好， 我出一个简单的，你就猜不着。 哎，你说复杂的，你 不像你那么复杂，又什么半字空了，又这。 哦、 你听我这个啊， 你说。 说远看像小孩，近看像月份牌。 啊， 走到前头看，又像小孩，又像月份牌，你猜是什么？ 这。 猜不着了， 猜不着了吧？我告诉你谜底， 你说说， 这是一小孩拿着月份牌。 行，咱走。干嘛去？哪有这谜底啊？哦，小孩拿月份牌在蒙蒙来着，这告诉你，像这种灯谜呀、啊，我们相声里边有的是。 你也可以说一个吗？ 我说说，你也猜不着。 你说说，听听。 远看是狗，近看是狗，打着不走，踢着不走，一拉就走。 这是什么呀？ 死狗。这有什么？这个？ 好好，我没跟你说吗？这是简单的，我还有复杂的。 你说那复杂的吧。 说点好的，你来猜一猜，好不好？ 那好啊。 咱们测几个字儿。 好 啊。嗯。说大姑娘的妹妹，打一字。 二姑娘。 二姑娘像话吗？你这仨字儿，二姑娘，打一字。 哦。大姑娘她妹妹打一个字， 哎， 谁不知道了？ 那我告诉你， 你说吧， 这个念姿， 哪个姿啊？ 姿容秀丽，姿势姿态的姿字。 哦，那怎么会是大姑娘她妹妹呢？ 大姑娘一般在家里称作 长女， 大姑娘的妹妹 次女， 一个次一个女字。 哦，这念姿， 这个有意思没有？ 有点意思 啊！ 这不 错，这算你输了，不算你输了。 这还真不错 啊！再测一个， 你再说一个 啊！ 嗯， 说一竖， 嗯， 一边一点儿， 嗯，一竖一边，这猜着了。 念什么？ 这字念小， 错了， 大小的小， 不念小字。 那你说念什么呀？ 这念补， 补。 哎， 哪个补啊？ 未卜先知的卜字。 那怎么会一竖一边一点呢？ 我说的清楚 啊， 这个字是一竖， 嗯， 一边一点， 这边没点啊？ 要有就两边两点了吗？ 这不行，又开始绕的了。 你又说了， 对， 请我看电影怎么样？ 你还得说那好的， 好的，你要猜不着，你肯定认输吗？ 哎，对了， 那行，我出一个最复杂的，你来猜猜。 意思的， 好好好，说。二人见面忙拉手，打一字。 哦，这也打一字。 你猜猜吧， 这句话打一字。二人见面忙拉手，走在街上，两个人碰一块了，一握手，老李你好啊，好，好字儿，不能说别的，也没有别的可说，谁都得怎么样。这，好了 啊， 我猜着了， 猜着了。念什么？ 这字念好。 啊？ 念好啊。好坏的好， 不念好， 不念好， 不念好，不念 好，念好，念好， 不念好，你猜错了， 就念好。 算了算了，咱不，我重新出一个。 啊、哦、不念，是不念，把这猜完了， 这没意思了，这个 什么叫没意思？我听着挺有意思， 不是你，啊、你说这念什么？ 念好啊。 你说念好，我说不念好，有什么意思？对不对？没意思， 不念有意思 啊？ 你也甭不承认。咱们现在两个人就表演表演， 这怎么还在表演呢？ 你看 啊， 我说念好，你说不念好， 对呀、啊， 咱们两个人就表演那个二人，咱们俩人在街上碰见了，一拉手，我一问你好，你就得说好，说好你就算输了。 哦，说出好的就算输了。 哦，对了， 这表演你说好算输。 表演一下， 那咱们试试。 你是这一表演的就得输，你小江你好啊。 哦，你输了。刚一见面他就说出来了，怎么没记性？您这是，请我看电影吧。啊？ 哎，不对，不对， 怎么不对？ 这我说好没关系。 那 这灯谜谁说的？ 我说的。 谁猜呀、啊？ 您猜啊？ 还是的，你说的我猜，我说念好，你说不念好， 对， 所以我说好没关系。你一说好就算输了。 我说好才算输。 对了， 那我说不好， 不好也不行啊。不好也有好的，不好什么啊？好不了啊？好坏，好热，好冷，好家伙，什么好好好好，这都不行啊！ 站一点边就算数。 那当然， 那我非输不可了。 怎么着？ 从现在您问起，问到我第二天早上起来8点钟，怎么着我得带出来了？ 哦，你怕说走了嘴说出来？ 就是嘛， 咱们规定个时间，从现在开始 啊， 5分钟以内我就要问出你这好字来。 那5分钟以外呢？ 5分钟以外你再怎么说好都不算了。 5分钟以内说不出来我就算赢了吧？ 这就算赢了， 就这么定下来了啊？ 这么定了， 我保证我算出来， 保证让你说出来， 是吧？ 小江你好啊。 我不认识您呢。 哎，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我神经病啊，走大街上跟人不认识跟人拉手去， 非得认识啊？ 那可不得认识， 哪有这么矫情的？你 这叫矫情啊。小江你好啊。小江你好啊。 还那样 也不还哪样、 啊、 家里都好、啊、 哎呦托付托付 啊、怎么样我神经病啊走大街上跟人不认识跟人拉手去 非得认识啊 那可不得认识 哪有这么矫情的你 这叫矫情啊 小江你好啊小江你好啊还那样 也不还哪样、啊、家里都好、 啊、哎呦托付托付 啊老爷子好 托付托付 老太太好 托付托付 大哥好 托付托付 大嫂子好 托付托付 你上那边托付去吧 我没说出来 啊你没说出来我这张电影票可托付出去了老托付托付啊 这没完没了的这人 得说出来意思来 我就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呀、小江你好啊 还那样 家里都好 看您问谁了 老爷子好 死了 老太太好 病了 大哥好 他跑了 大嫂子好 改嫁了 孩子们都好 哎你也别说还就是孩子们啊你不怎么都长进没说出来 先别高兴 啊 还不到一分钟啊我还得接着 问问 老爷子好 没跟您说吗死了 哪年死的 头两年死的 哦死那年他是 82 哦原来老爷子的身体我看很 结实啊 是那结实就是 硬朗 啊硬朗就是 健康 健康就是 没病 没病就是 我棒 你也够棒的 啊 哦老爷子都80多了那得了那么大岁数了死了倒比活着还 舒坦呐 这下舒坦大发了老太太好 没跟您说病了吗 什么病啊 还是老病 哦没请大夫看看吗 请大夫看了 哦 抓了几副药吃下去出了一身汗就见着病了 怎么样 也不怎么更厉害了 哎呀这药还不如不吃呢请的是哪位大夫啊 请张大夫看的 哎呦张大夫可不如王大夫 这个儿高啊 这个儿高管什么呀在哪儿抓的药啊 在胡同口的小药铺里头 你看看 啊 小药铺可不如同仁堂的药 给的多呀 对对对给的多、啊、那管什么呀 材料真呐 哦吃的什么药 吃的是汤药 你看看 啊 汤药可不如那丸药 这个劲儿大 对对对劲儿大你的劲儿也不小大哥好 没跟您说逃跑了吗 因为什么呢 他这人您还不了解 啊 成天跟坏人在一块儿一天到晚的不宣正经喝什么真悬的货了啊你看我时间到了没有咱们算了算了算了 还不到2分钟呢、 啊、 哎呦那大哥他一人在外边可不如在家里 那个自在啊 对还不如在家随便嘛大嫂子好 改嫁了 他嫁的那头比你们家里 富人 我听说大嫂的人脾气可真是 厚道 他那手也挺巧 对对对 大嫂做那鞋可比买的 便宜啊 这个便宜是买的没有做的 结实 做的可比买的 耐穿 买的没有做的 牢固 做的可比买的 美工 买的没有做的 大方 做的可比 你没完了这个你的鞋你折腾这么半天 我也是让你挤着出 来问吧问吧 孩子们都好 没跟您说都长戒了吗 没买点药伤吗 买了、 哦、 上了点紫药水就看这个 怎么样 就结了疙瘩了 一结疙瘩就 不疼了 一不疼就 不痒了 一不痒就 掉了 一掉了就 不完了吗 就完了吗哎呀完了还真行 怎么样 啊这么半天愣还没问出你那 那个字儿来 哪个字儿啊 就一个女字加一子字 这字儿念什么呀 这字念这我不认识这个往出框啊是怎么的、 他还真注上意了、哎呀看起来啊问不出来了得了时间也快到了你这等着我给你买电影票去 好嘞 哎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二位合说的相声《猜谜语》。下面我们还有点时间，请您听一个古曲的小片段。这是著名的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教育家梁小楼女士演唱的《双玉听琴》开头的这个部分，这是1962年的珍贵实况。